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Glassdoor 让公司信息对个人透明。求职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，在求职市场中，公司和个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。公司知道个人的信息，个人呢却对公司合理的薪水到底怎样，工作环境是不是合适等等诸多信息缺乏了解，这里边商机巨大，但是非常不好做。Glassdoor 呢是美国的一家创业公司，它瞄准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。如何让公司信息对个人透明，从而呢让个人在求职市场上和企业能够处于公平的位置。 Glassdoor 呢成立于2007年，创始人是罗伯特·霍曼、理查德·巴顿和蒂姆·贝瑟。对于巴顿，如果你读过我前面的文章应该很熟悉了，他先后创立了 Expedia 和 Zillo， 是资深的创业人士。罗伯特·霍曼和蒂姆·贝瑟呢则是和巴顿一起创建 Expedia 的老员工了。巴顿呢是公司的 chairman， 估计是出钱最多的，而霍曼是 CEO。 创立公司的想法呢来源于这几个合伙人的一次闲聊。当时啊，霍曼提起来当初他在 Expedia 上班的时候，有一次偶然把一份员工调查结果落在了打印机上。他们想啊，如果把这个员工调查的结果给向公司内外的所有人都公布出来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他们相信这会对要来面试的候选人有很大的指导作用。最终啊，他们决定创立 Glassdoor， 开始做公司点评业务。美国的职场呢并不开放，由于重视隐私保护并致力于避免隐私被滥用，面试时候候选人了解一个公司的渠道非常有限，无非呢是向熟人打听和查看公开的信息。然而呢，这两种渠道拿到的信息啊可能都不够公正全面。薪水问题呢更是每个候选人关心的，那没人希望自己拿到手的 offer 低于公司平均薪资水平。但是呢，如何获知这个公司的薪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分布情况呢？这一直都是个难题。 Glassdoor 的产品呢最开始针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，它采用匿名分享的方式，让每个企业员工都可以在 Glassdoor 上爆料自己的工资，公布公司的各种情况，以及啊从各个方面点评雇主。这个模式呢做起来有两个挑战，首先是如何保证信息的有效性，其次呢是如何保证用户愿意提供信息。Glassdoor 呢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被后来啊很多类似产品所采用。用户发表的评论对于其他用户来说固然是匿名的，但是呢用户需要注册账号才可以留言。而用户能够对一个特定公司进行评价的前提条件是，该用户必须用以这个公司名为后缀的邮箱注册。这样一来啊， Glassdoor 就确保了每个用户在留下评论时针对的确实是他当前的雇主。Glassdoor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办法是把用户的获得和用户的贡献捆绑起来。匿名访问网站的用户能看到的信息非常有限，而如果是提供了自身薪水信息的注册用户，则可以看到该公司的薪水分布情况。如果他还留言评论了这个公司，就能够看到更多关于这一家公司的评论。可见啊， Glassdoor 不仅确定了每个人公司身份的合法性，而且同时把个人可获得信息与个人贡献挂钩。这两者的结合很好地保证了信息的有效性和多样性。当然了，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。 Glassdoor 呢同时成立了人工审查队伍，对网站信息进行人工审查。2008年 Glassdoor 先后完成了两笔融资，分别是300万美元和650万美元。大概呢因为公司创始人啊都有一两次成功创业的经历，投资人对于 Glassdoor 一直持非常宽容的态度。有了足够的资金以后， Glassdoor 开始默默地积攒数据，狠狠地搜集企业信息，似乎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不再理会外面热闹的世界。其实创始人们真心明白，数据啊这个东西积累到一定规模会量变引起质变。2009年到2010年期间， Glassdoor 呢一直在默默地搜集数据，并基于这些数据不断发表企业职场的调查报告，其数据呢更是经常被其他媒体引用和发表。被引用多了，其数据呢也就渐渐成了权威。 Glassdoor 也不知不觉成了企业信息披露的第一网站，不管是招人的还是找工作的都开始重视起来。2010年， Glassdoor 推出了第一款针对企业的产品，允许企业在平台上做品牌建设，传播企业优点，吸引潜在员工加盟。企业付费的服务呢第一次出现在 Glassdoor 的产品中。公司成立3年， Glassdoor 的用户数量超过百万。这一年Glassdoor 还有另一项技术突破，就是可以在用户搜索某个公司的某个职位时，把这个公司这个职位对应的薪酬、排名、员工评价等信息都展示出来。这一综合搜索体验对找工作的人无疑很有帮助。 2011年 Glassdoor 终于在时隔3年后迎来了下一轮融资1200万美元。公司商业化进程开始加速。他很啰俗套地开发了自己的广告系统，希望通过广告赚钱，但 Glassdoor 从未停止过数据的搜集。新轮融资以后，他对数据的搜集范围更是开始国际化。2012年 Glassdoor 作为媒体公司完成了一次大转变，推出了基于 Facebook 的 Inside Connections 功能。这个功能呢，可以绑定 Facebook 账号，绑定了账号的用户浏览某个企业时，就可以看到这个企业里工作的好友。 Glassdoor 借助 Facebook 这个已经成熟的社交平台，给自己的网站增加了社交属性。利用社交属性，他获得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，提高数据采集的种类和质量，以及提升用户粘性等多方面的好处。2013年呢， Glassdoor 第一次插足找工作市场，但和领英不同，他自己呢并不做让企业发布招聘职位的事情，而是构建了一个职位集成搜索引擎，用于去各类求职网站爬取职位信息。这样用户只需要使用这个搜索引擎，就可以方便地找到不同求职网站上的职位信息了。通过前面这一系列举措， Glassdoor 呢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用户、几十万家公司、近千万点评数据的公司。他已经可以给很多企业、很多行业、很多职位做出非常有效的分析，并且开始给企业提供增值数据分析服务、企业品牌建设服务、企业招聘服务等内容。此后 Glassdoor 又经历了3次融资，分别是5000万美元、7000万美元和4000万美元，估值超过10亿，正式迈入独角兽的行列。今天的故事讲完了，相信你也已经看到，和其他很多企业不同， Glassdoor 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些关于各个企业的真实数据。谷歌资本呢领投了最近的一轮投资，我想看中的还是它所拥有数据的价值。未来 Glassdoor 将如何更好地发挥那些数据的价值？我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